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8集，怕自己查自己。 M 州熟人，那时候秦宇只认为是秦冉弄来的盗版光碟，这种的网络上一堆，并没有在意。眼下想起来，处处都是疑点。原来秦冉就是江山易。那说秦冉抄袭江山易，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。江山易几年前就是圈子里的一道丰碑，是音乐圈的一个时代。秦宇怎么想也不会把江山易跟秦冉联系上，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了。秦冉看着这条逐渐往130万上升的微博评论，还没有看出来什么，手中的手机瞬间响了起来，是秦四爷手下的电话。他手抖着，连忙按了接听。秦四爷手下的电话十分简单，只问他能不能联系秦冉。秦四爷想要见秦冉，还许下了一堆好处。秦宇愣愣地挂断电话。这个时候终于知道了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是什么感觉。他只想让秦冉毁于一旦，谁知道最后没有毁了他，反而让他平步青云。再度返回 Q2 的微博，粉丝已经疯狂地涨到了1900万。上次偶像24小时，秦冉就火了一把，这次江山易的事儿几乎席卷了整个娱乐圈，就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叶师兄都知道了。 小师妹，你也太厉害了。 实验室内，叶师兄接过秦冉给他测算的数据，不由开口。秦冉抬头看他一眼，廖院士把刻刀放下，也朝叶师兄看过来。 廖院士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小师妹不仅是物理厉害，她还是一个神级编曲，微博粉丝2300万，在音乐界的地位大概跟您在研究院差不多。 叶师兄想了想，认真地说道。闻言，左秋荣抿了抿唇，沉默地把实验器材拿到一边，没有说话。廖院士对这些没有概念，但一听叶师兄这么说，不由多看了秦冉一眼，挺意外的。研究院的人专心于研究，像廖院士参加秘密研究的时候，会被屏蔽在荒漠基地待上两三个月，与各种研究为伍，那是普通人想象不出来的空间。别说刷微博了，连跟家人联系的时间都非常有限。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研究院真正搞研究的人大多都不会关注娱乐圈的事情，偶尔会看电视，但廖院士这种人会觉得睡觉都是浪费时间，一生致力于实验室跟各种研究。叶师兄虽然也是研究狂魔，虽然他还没有到廖院士这个位置，但跟左秋荣一边忙着航天推动器的项目，一边忙着廖院士的项目，每天回家脑子里都是实验室。知道这件事，还是点进了大学宿舍群，看到几个舍友在讨论学校的小师妹。叶师兄本来就是随意的看看，却没想到看到了熟悉的名字，正是秦冉。爬完了整栋楼，叶师兄才知道自己这个小师妹有多厉害。 小师妹，你是真的为了理想来的研究院吧？ 叶师兄站在秦冉身边，不由感叹。基层研究员的工资太低了，叶师兄认识的一些基层研究员师傅，不少都迫于现实转行去做了其他事，更多的是为梦想而留下来的。研究技术人员这条路，除非走到了廖院士这种地位，不然都没有外面的人想的那么好过。一个研究出来，奖金分发下来也只是杯水车薪。秦冉闻言，手中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他偏头看着叶师兄，似乎是思索了一下，才轻声道：我没有他们那么伟大。他收回目光，叶师兄站在原地看着秦冉的背影， 觉得奇怪。秦冉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谁？接下来的几天，秦冉都在物理实验室待着，吃饭程木中午会送过来，也不去食堂，躲开了京大到处人肉他的大队人马。物理实验室认出他的人也有，但大部分都忙于研究，没有外面那群粉丝们那般的恐怖。时间转眼来到了星期六，秦冉忙碌了一个星期，今天终于休息了一天，去云锦小区见秦玲的老师。程俊把车开到了秦汉秋的楼下，秦冉却没有让他跟着一起下来。秦冉解开了安全带，一抬眸就看到程俊疏冷的眉眼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也没有什么表情，就莫名其妙地让人觉得压力大。秦冉瞥程俊一眼，秦管家也在，你这张脸是京城各大家族的通行证吧？ 我16岁之后在京城待的时间就不长，秦管家不认识我。 程俊咳了一声，回得慢条斯理。秦冉不信，他直接来开副驾驶的门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，最后弯腰屈指敲着车窗，示意程俊降下车窗。程家太子爷，秦管家会不认识你？秦冉手撑着车窗，脸上露出了散漫的笑，又伸手不紧不慢地指了指脑门。我虽然忙着研究项目，但脑子还在。 行。 程俊手臂搭在方向盘上，清俊的眉眼像是揉碎的星光，闻言失笑道： 你说认识就认识，下午要走提前发消息。 秦冉收回手，往后面退了一步，一边朝大楼走着，一边朝背后随意地挥了挥手。等他的背影消失在大楼，程俊才收回了目光，把蓝牙耳机戴在耳朵上，伸手拨通了一个隐藏号码。与此同时，秦冉已经走进了大门，他在大门口处停了下，才往后看了一眼，没过几秒能看到程俊的车开走了，他才走到电梯边，随手按了电梯按钮。今天星期六，人不是很多，他也没等一会儿电梯门就开了。刚进电梯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一声，秦冉拿出手机看了眼，是长宁，他数着电梯楼层直接接起来。什么事？手机那头，长宁还在自己家呢，从楼上往下走。 刚刚何晨发来的消息，有一个单子，50倍佣金，你接不接啊？ 叮，电梯到达。秦冉从电梯上下来，没有立马进屋，而是往楼梯口走了几步，回得干脆利落。不接。长宁在大厅里转了一圈，然后淡定地打开冰箱门，从里面找了找能吃的东西，语气不紧不慢。 哈，委托人程俊。 长宁其他记得不清楚，但却记得云城那时候何晨跟他说过，秦冉破例接的第一单就是程俊这个委托人。秦冉一顿，他靠着墙沉默半晌。发过来。 接不接？ 程宁问道。秦冉按着太阳穴彻底服气。我先看看。他怕是自己查自己啊。 哦。 程宁找了半天，就找了一袋面出来。 没问题，就默认你接了。资料我先让何晨先整理，1个小时后发给你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秦冉在楼梯边站了半晌，才往回走。这边秦汉秋家的大厅，秦管家跟库克老师早就到了。今天星期六，难得给秦玲放了一天假。库克老师跟秦管家在沙发上聊着，秦管家对库克十分的小心翼翼。外面门铃响了一声，秦玲的房门没有关，听到声音，她立马跑出来，旋风一样的开了大门。 是他姐姐来了。 秦管家也站起来，他看向大门，眉眼含笑。库克中文很好，跟秦家一家人的交流几乎没有障碍。听到秦管家的话，他不由抬头看向门外。来秦家这么久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秦家人提起过秦玲的姐姐，对这位神秘的姐姐好奇已久。秦玲无疑是个好学生，库克老师也感叹于他的天赋。此时还是第一次看到秦玲露出小孩子的行径，库克目不转睛的想要看一看秦玲的那个姐姐。秦玲开了门，从外面进来一个穿着米色大衣的女人，手中散漫的拿着个围巾，清瘦高挑，眉眼精细漂亮，目光冷淡，随着她的步伐一股锐意扑面而来。 老师，这是我姐姐。 秦玲转身，她抬了抬下巴，向库克介绍秦冉，一双眼睛非常亮。秦管家也给秦冉介绍，语气十分尊敬。 小姐，这是库克老师，六爷在 M 州找来的十分厉害的老师。 说到这儿，秦管家顿了顿，不知道秦冉知不知道 M 州的事。他说完，然而库克老师却没有反应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冉。秦管家侧身疑惑道， 库克先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